白头山周觉伟人的革命世界杯，历史的那足迹永不泯灭，在平安北道人民保安局落成。落成仪式10月5号举行，有人民保安员、内务军军人和职工参加。他们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和抗日女英雄金正淑同志的革命世界杯敬献了花束和花朵。